汉书卷九十二，游侠传第六十二。古者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，各有等次，是以民服侍其上，而下无觊觎。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正不在大夫。百官有司，奉法成令，以修所职，失职有诛，亲官有罚。夫然，故上下相顺，而庶事礼焉。周氏继威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桓文之后，大夫事权，陪臣执命，灵仪至于战国，合纵连横，立政争强。由是列国公子，未有信陵，赵有平原，齐有孟尝，楚有春申，皆借王公之势，敬为游侠，鸡鸣狗盗，无不宾礼。而赵相于清弃国捐军，以周穷交畏齐之恶。信陵无忌窃符剿命，戮杀专师，以赴平原之急，皆以取众诸侯，显明天下。扼腕而游谈者，以四豪为称首。于是背公死党之意成，守直奉上之意废矣。及至汉兴，晋往疏阔，谓之匡改也。是故代相陈豨从车迁盛，而吴必淮南即召宾客以迁蜀，外戚大臣未及武安之属，竟逐于京师，不依游侠据梦郭解之徒，持物于闾阎，全行周御，立折公侯。众庶容其名迹，继而慕之，虽其陷于刑壁，自与杀身成名，若记录求慕，死而不悔也。故曾子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非明王在上，视之以好恶，齐之以礼法，民何由之进而反正乎？古之正法，五霸三王之罪人也，而六国五霸之罪人也。夫四豪者，有六国之罪人也。况于郭解之伦，以匹夫之隙窃杀生之权，其罪已不容于诛矣。观其温良泛爱，振穷周集，迁退不乏，亦皆有决意之资，惜乎不入于道德，苟放纵于末流，杀身亡宗，非不幸也。自魏姬武安淮南之后，天子切齿，未获改节，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，经世亲戚冠盖相望，以古今常道，莫足言者。为成帝时，外加王室宾客为盛，而楼户为帅。及王莽时，诸公之间，臣尊为雄，闾里之侠，袁涉为魁。朱家鲁人，高祖同时也。鲁人皆以儒教，而朱家用侠文，所藏活豪士以白鼠，其余庸人不可生言。然中部乏其能，引其德，诸所常失，唯恐陷之。朕人不善，先从贫贱始，家无余财，衣不兼采，食不重味， 诚不过勾牛，转屈人之急，甚于己私，即因托季布之恶，即布尊贵，终身不献。子关以东，莫不严谨怨交。楚田仲以遐闻，富士诸家，自以为幸福己也。田仲死后，有巨梦。巨梦者，洛阳人也。周人以商贾为资，巨梦以遐险。吴楚反时，条侯为太尉，盛传东，将至河南，得巨梦，喜曰：“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巨梦，吾知其无能为矣。”天下骚动，大将军得知，若一敌国云：“巨梦性大类诸家而好薄，夺少年之戏，然孟母死，自远方送丧改千乘，即孟死，家无千金之财，而扶离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。是时济南建士陈周夫亦以豪文，景帝闻之，时使尽诸此属。其后代诸白梁韩无弊，杨敌薛旷闪韩如，纷纷复出焉。郭解河内指人也，闻善相人许父外孙也，解父任侠，孝文时诸死，解为人敬汉，不饮酒，少时因贼感盖，不快意，所杀甚重，以屈借有报仇，赃命作奸飘功，修乃铸前绝种，不可生数，事有天性，窘极常得脱，若欲赦。即解年长，更折节为简，以得报怨，后失而薄望，然其自喜为侠亦甚，既以镇人之命不矜其功。其阴贼著于新本，发于牙字，如故云，而少年慕其性，以折为报仇，不使之也。解子子复解之事，与人饮，使之绝，非其任，强贯之，人怒，刺杀解子弟，亡去。解子怒曰：“以翁伯时，人杀无子，贼不得，弃其尸道旁伏葬，欲以如解。”解使人微之贼处，贼窘自归，具以实告解。解曰：“公杀之当，无而不直，遂去其贼，罪其子子，收而葬之。”诸公闻之，亦多解之意，亦复焉。解出，人皆毕。有一人读句事之，解问其姓名，客欲杀之。解曰：“居一屋不见镜，是无德不修也，彼何罪？”乃因请卫使曰：“世人无所重，至见更时托之，每至直更，硕过，立浮求，怪之，问其故，解使托之。积聚者乃肉袒谢罪。少年闻之，欲意慕解之性。洛阳人有乡愁者，一中贤豪居间以实属，终不听，客乃见解， 皆夜见仇家，仇家趋听，解谓仇家：吾闻洛阳诸公在监，多不听。今子幸而听解，解奈何从他县，夺仁义贤大夫权乎？乃夜去，不使人知，曰：且无庸，待我去，今洛阳豪居间乃听。解为人短小恭俭，初未尝有计，不敢乘车入其县庭，知庞郡国为人请求事，事可出，出之不可者，各令验其意，然后乃敢尝酒食。诸公以此言重之，征为用。一中少年及旁近县豪夜半过门，尝十余车，请得解客舍养之。即喜豪冒领也，解贫不重资，立恐不敢不喜。魏将军魏延郭解家贫不重喜，上曰：解不依，权至使将军，此其家不贫。解喜，诸公送者出千余万，指人杨继主子为县院，革之。解兄子断杨院头，解入关，关中贤豪知与不知，闻声争交欢。一人又杀杨继主，继主家尚书人又杀阙下。上闻，乃下吏捕解，解亡，至其母家室下阳，身至临晋。临晋及少翁素不知解，因出关。及少翁已出解，解转太原，所过折告主人处，立逐计至及少翁。少翁自杀，口诀久之得解，穷至所犯为而解所杀，皆在舍前，只有儒生是使者作。客欲郭解，生曰：解专以奸犯公法，何谓贤？解客闻之，杀此生，断舌，立以责解。解实不知杀者，杀者亦竟莫知为谁，立奏解无罪。御史大夫公孙弘亦曰：解不依为任侠行权，以睚眦杀人，解不知，此罪甚于解知杀之，当大逆无道，遂足解。自是之后，侠者极众而无足数者。然关中长安樊中子、怀里赵王孙、长陵高公子、西河郭翁中、太原鲁翁如、临淮倪长卿、东阳陈君如，虽为侠而循循有退让君子之风，至若北道姚氏、西道朱度、南道裘景、东道驼羽公子、南阳赵调之徒，道直而居民间者耳，何足道哉？此乃相者诸家所修也。巨章字子夏，长安人也。长安赤圣皆驴各有豪侠，章在长溪柳市，号曰长溪巨子夏，为京兆尹门下都，从至殿中，侍中诸侯贵人争欲一章， 莫与京兆尹言者，张逡巡甚惧，其后京兆不复从也。与中书令石显相善，亦得显权力，门车长接鼓，至成帝初，石显作专权善事免官，喜归故郡。显资巨万，当去，留床席器物数百万值，欲以与张，张不受。宾客或问其故，张叹曰：“吾以布衣见哀于时君，时君家破，不能有以安也，而受其财物，此为时事之祸，俱是反当以为福也。”诸公以是福而称之。和平中，王尊为京兆尹，捕系豪侠，杀张及见张回。九世赵军都，甲子光解长安名豪，报仇怨养刺客者也。楼户字君卿，其人父是一也。户少随父为一长安，出入贵戚家。户送一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，长者贤爱重之，共谓曰：“以君卿之才，何不换学乎？”由是辞其父学经传，为京兆吏数年，甚得名誉。是时王室方盛，宾客满门，武侯兄弟争名，其客各有所候，不得左右。维护进入其门，贤得其欢心，皆士大夫无所不轻。其交长者由见亲而敬，众以是福。为人短小精辩，论义常依名节，听之者皆悚。与古勇俱为武侯上客，长安号曰古子云笔札，楼君卿唇舌，言其简信用也。母死，送葬者至车二三千辆，屡屡歌之曰：“武侯至丧，楼君卿。”久之，平阿侯举户方正为谏大夫，使郡国户贾代多持敝帛过齐，上书求上先人冢，因会宗族故人，各以亲书与数帛，一日散百金之费，使还奏事趁意，擢为天水太守，数岁免，加长安中。使成都侯商为大司马卫将军，罢朝与后户，其主部见将军至尊，不宜入闾巷。商不听，遂往至户家，家狭小，官署立车下，久住一时。天欲雨，主部为西曹朱怨曰：“不肯抢剑，反与立闾巷。”商还，或白主部语，商恨，以他执事去主部，终身废故。后户复以剑为广汉太守，元始中，王莽为安汉公，专政。莽长子羽与七兄吕宽谋以血屠莽地门，与巨莽令归政，发觉莽大怒，杀羽，而吕宽亡。宽父素与户相知，宽至广汉过户， 不以事实欲也。到数日，明补宽，诏书至，户直宽，莽大喜，征户入为前辉光，封西乡侯，列于九卿。莽居舍，怀里大贼赵鹏、霍鸿等群起，沿入前辉光界，户坐免为庶人，其居位绝路路位所得一元守尽，即退居李相，使五侯皆已死，年老失势，宾客亦衰，指王莽篡位，以救恩召见户，封为楼旧里副丞，而成都侯商子义为大司空，贵重，商故人皆敬事义，为户自安如旧节，亦亦复视之，不敢有缺。时请召宾客，亦居尊下，称见子上寿，作者白鼠，皆离席服。户独东向正坐，自谓亦曰：“公子贵如何？”初，户有故人吕公，无子，归户。户身与吕公，妻与吕玉同时，即户家居，妻子颇厌吕公。户闻之，流涕责其妻子曰：“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，亦所当奉。”遂让吕公终身，户族子嗣其绝。陈尊字孟公，杜陵人也，祖父遂字长子，宣帝威时与有故，相随博弈，硕复晋。即宣帝即位，用岁稍迁至太原太守，乃赐岁喜书曰：“至召太原太守，官尊禄厚，可以长博进矣。”其君宁实在旁之状，遂于是辞谢，因曰：“是在元平元年赦令前，其见后如此。元帝时，征遂为京兆尹，至廷尉，尊少姑，与张耸、伯松俱为京兆使。耸博学通达，以廉俭自守，而尊放纵不拘，操性虽异，然相亲友。哀帝之末，具著名字为后进冠，并入公府。公府院使率皆雷车小马，不上先名，而尊独及于马衣服之好，门外车技交错，有日出醉归，曹氏朔废，西曹以故事折之。是曹折意四射，白尊曰：“臣卿今日以某事折。”尊曰：“满百乃相闻，故事有百折者赤，满百西曹白请赤。大司徒马公大如优势，有众尊，谓西曹：此人大度士，奈何以小文责之？乃举尊能至三府巨县，补御一令，久之与扶风相失，自免去。”怀里大贼赵鹏、霍鸿等起，尊为校尉，即彭鸿有功，封嘉威侯，居长安中，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，牧守当之官，及郡国豪杰 指京师者，莫不相因到尊门。尊嗜酒，每大饮，宾客满堂，则关门，取客车匣投井中，虽有急，终不得去。常有不刺史奏事，过尊，执其方饮，刺史大穷，后尊沾醉时，突入见尊母，叩头自白，当对尚书有妻会状，母乃令从后阁出去。尊大帅长醉，然事亦不废。长八尺余，长头大鼻，容貌甚为，略涉传记，善于文辞，性善书，与人尺读，主皆藏去以为荣。请求不敢逆，所道衣冠怀之，唯恐在后。使列侯有与尊同姓字者，每至人门，曰陈孟公，座中莫不震动。既至而非，引好其人曰陈经作云。王莽素其尊才，在位多昌裕者，由是起为河南太守。既至官，当遣从使西，召善书吏十人于前，至私书写京师故人。尊平机口沾书吏，且省官事，书数百封，亲书各有意。河南大惊，数月免。初，尊为河南太守，而弟吉为荆州牧，当之官，据过长安妇人，故淮阳王外加左侍，饮食作乐。后司职陈崇闻之，合奏尊兄弟幸得蒙恩超等立位，尊爵列侯，被郡守，及州牧奉使，皆以举职查往宣扬圣化为职，不正身自慎。使尊出厨，乘翻车入驴巷，过寡妇左阿君，置酒歌讴，尊起舞跳梁，顿扑坐上，沐因流宿，为侍婢扶卧。尊之饮酒卧宴有节，礼不入寡妇之门，而陈酒混肴，晓男女之别，轻辱爵位，羞污印服，恶不可忍闻，臣请皆免。尊既免，归长安，宾客愈盛，饮食自若。久之，复为九江及河内都尉，凡三为二千担。而张耸亦至丹阳太守，封叔德侯，后俱免官，以列侯归长安。耸居贫，无宾客，时时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，论道经书而已。而尊昼夜呼号，车骑满门，酒肉相煮。先是，黄门郎杨雄作九珍，以讽谏成帝。其文为九客南法度士，辟之于物曰：“子由平矣，官平之居，居井之梅，处高临深，洞长尽微，久老不入口，藏水满怀，不得左右，迁于墨灰。一旦专爱，为荡所累，身体黄泉，骨肉为泥，自用如此，不如蚩蚁。蚩蚁骨肌 腹如大湖，近日成酒，人腹借孤，常为国器，托于主车，出入两宫，经营公家。由是言之，酒何过乎？尊大喜之，常谓张耸，吾与尔由是矣。足下讽诵经书，苦身自约，不敢搓跌，而我放逸自恣，浮沉俗间，官爵功名不减于子，而差独乐，故不忧也。宋曰：人各有性，长短自裁，子欲为我亦不能，吾而孝子亦败矣。虽然，学我者亦迟，孝子者难将，吾常道也。即王莽败，二人俱客于池阳，宋为贼兵所杀。更始至长安，大臣建尊为大司马护军，与归德侯刘立俱使匈奴。单于欲挟屈尊，尊臣利害，未言屈职，单于大齐之，遣还。会更始败，尊留朔方，为贼所败，实罪见杀。袁涉字巨仙，祖父武帝时以豪杰，自阳翟徙茂陵。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，天下殷富，大郡二千石死官，父练送葬皆千万以上，妻子通共受之，以定产业。时又少行三年丧者，即涉父死，让还南阳复送，行丧种庐三年，由是显明京师。李泌扶风夜请为一曹，衣冠木之浮凑，为大司徒史丹举能制据为谷口令，十年二十余，谷口闻其名，不言而至。先是，涉继父为茂陵秦氏所杀，涉居谷口半岁所，自何去官，欲报仇。谷口豪杰为杀秦氏，亡命遂余，逢涉出，郡国诸豪及长安武陵诸为气节者，皆归慕之。涉遂轻身与相待，人无贤不孝填门，在所屡里尽满客，或讥涉曰：子本立二千石之事，结发自修，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，正复仇取仇，犹不失仁义，何故遂自放纵，为青霞之徒乎？涉应曰：子独不见家人寡妇也，始自约斥之时，亦乃慕宋伯姬及陈孝父，不幸亦为盗贼所污，遂行淫逸，知其非礼，然不能自悬，无有此矣。舍自以为前让南阳复送，深得其名，而令先人坟墓简约，非孝也，乃大置其冢舍，周阁重门。初武帝时，京兆尹曹氏葬茂陵，民谓其道为京兆迁，设墓之，乃买地开道，立表署曰南阳迁，人不肯从，谓之袁氏迁，费用皆养妇人长者， 然身衣服车马财具妻子内困，专以赈施贫穷妇人之急为务，人常置酒请赦，赦入里门，客有道赦所知母病必及在里宅者，赦即往后叩门家哭，赦因入调问以丧事，家无所有，赦曰但节扫除沐浴待赦，还至主人对宾客叹息曰人亲卧地不收，赦何心向此，愿撤去酒食，宾客争问所当得，赦乃侧席而坐，虚读为书，俱记衣被棺木，下至犯汉之物，吩咐诸客。诸客奔走市买，至日叠皆会，舍亲月事矣，为主人愿受赐矣，即共饮食，舍独不饱，乃在官务从宾客往至丧家，为官殓烙赖必葬，其周籍待人如此。后人有毁舍者曰奸人之雄也，桑家子及时刺杀言者，宾客多犯法，罪过朔上文，王莽朔收系欲杀，折复赦出之，赦惧求为清府院使，欲以避客。文母太后丧时，首复土校尉，以为中郎，后免官。赦欲上冢，不欲会宾客，密独与故人期会。赦单车驱上茂陵，头目入其里宅，因自逆不见人，遣奴致事买肉，奴乘赦器与徒争言，灼伤徒者亡。是时茂陵首令尹公心事事，赦未业也，闻之大怒，知赦名豪，欲以示众立俗，前两吏携手赦，至日中奴不出，吏欲便杀赦去，赦破窘不知所为，会赦所与妻上冢者车数十乘道，皆诸豪也，共睡尹公，尹公不听，诸豪则曰原具先奴犯法不得，使肉袒自缚，见冠耳，亦停门谢罪，于君威亦足矣。尹公许之，赦如言谢，复服遣去。初，赦与新封妇人齐太伯为友，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吉赦，时为县门下院，遂引公曰君以首令汝原赦如是，一旦真令至，君复单车归为府吏，赦刺客如云，杀人皆不知主名，可谓寒心。赦至种赦，赦见于志，罪恶曝诸，主上知之，今为君计，莫若挥坏赦种赦，调奏其旧恶，君必得真令，如此赦亦不敢怨矣。尹公如其计，莽果以为真令，赦由此怨王游公，选宾客，遣长子出，从车二十乘，结王游公家， 由公母及齐太伯母也。诸客见之，皆拜。传曰：“吾经齐夫人。”遂杀由公父及子，断两头去。设性略似郭解，外温人谦逊，而内隐好杀，睚眦于尘中，处死者甚多。王莽末，东方兵起，诸王子弟多见设能得士死，可用。莽乃召见，则以罪恶设事，摆阵容大饮。设置官吴起，长安败，郡县诸贾号起兵攻杀2000石长吏以应汉。诸贾号素闻设名，征问援引何在，拜谒之。时莽周牧使者依附设者皆得活，传送至设长安。更使西平将军申屠见，请设与相见，大众之。故茂陵令尹公坏设种设者，为见主簿。设本不愿也，设从见所出，尹公故遮拜设，谓曰：“亦是矣，宜勿复相怨。”设曰：“尹君何意鱼肉设也？”设用事怒，使客刺杀主簿。设欲亡去，申屠见内恨耻之，扬言：“吾欲与袁巨仙共镇三府，岂以一力易之哉？”宾客通言，令设自系玉屑，见许之。宾客车数十乘，共送设至玉。见遣兵道教取设于车上，送车分散驰，遂斩设，悬之长安市。自哀平间，郡国处处有豪杰，然莫足数。其名闻周郡者，霸陵杜君敖、池阳韩幼儒、马岭秀君宾、西河曹仲舒，皆有迁退之风。王莽居舍，诸除豪侠，名捕曹仲舒不能得，速善强弩将军孙建，莽一见藏匿，犯以问见。见曰：“臣明善之，诸臣足以色责。”莽性果贼，无所容忍，然众见不敬问，遂不得也。仲舒子少游，复以侠闻于世云。